喂，我哋三个影张相先啦。阿嘉怡系啦，系啦，一哥系啦，好啦，一哥可以讲嘢啦。 喂喂喂喂， 咦，做咩啊你？点解你？哎呀，咩事啊？吓咁唔睇唔开啊，一哥。 做咩事啊你？ 话说小弟啊， 哇，声都唔同咗、啊。 系啊，话说小弟都中咗手足口咯。 手足口呢个病咧，真系听啊听得多啦。 手下留情嘅人咧，都中过唔系一次啦。 即系你又就中过啦，系嘛？ 系。 但系其实系咪好多人都唔知道咩叫手足口病？因为净系得我咁愚昧。好似话系有几样菌定唔知乜嘢噶嘛？ 总之就棘啦，系啊，即系小弟中嗰次咧，就系手。足同埋口都生咗一啲疮啦，即係手同埋足呢就係有啲类似即係水泡嘅物体啦。咁而跟住呢就最劇烈啦，对于我嚟讲呢就係喉咙啦同埋嘴啦。我諗我冇正式统计过啦，因为冇數啦，我应该有大约40粒嘅飞脂呢就係喺我嘅嘴唇入面嗰啲罅位呢同埋喉咙啦。而嗰啲飞脂呢就唔係平时嗰啲飞脂，係劇痛乸同埋吉嘅飞脂嘅， 哇！但系呢个手足口病咧，喺我嘅认知嚟讲咧，系成日都系发生喺啲幼稚园啊， 冇错， 即系小学啊， 冇错， 翻嚟嘅专攻小朋友啊， 系啦，咁啊，我就当年都系因为我估系小朋友啦，费事推啲波落去俾我女度啦，咁但系应该都冇理由唔系嘅，系啊，咁啊，一哥你发生咩事啊？不如讲起俾啲听众听下先啦， 点样会造成？ 小弟就上个星期五喺节目入边有提过，就彪彪人咧就中咗呢个嘅手足口病啦，咁所以就紧急撤离啊、隔离啊、成啊，咁啊，所以就去到今日咧就小弟寻日就正式确诊呢个手足口病嘅。咁其实我本身都系同嘉怡一样咧，对于呢个疾病系唔认识嘅，咁系听几年前咧直播室大消毒先知啦，哦，原来手下留情嘅刘伟恒啊中咗招啊，结果我哋二台当时直播室系大消毒，我先知哦，原来有个手足口病。啦，同埋好似曾经有一任嘅女朋友都好似中过手足口病，咁我人生当中就系得呢两位嘅人士系中过手足口病嘅啫。咁啊，啱啱就数翻就两个星期前嘅星期六咧，就系同小朋友出街玩啦，玩完翻到屋企谂住瞓嘅时候咧，就帮佢剪指甲。咁剪指甲嘅时候就发现，咦？点解只脚有红点嘅？ 你讲你定佢啊？佢 我仔啊，我仔系两个星期前嘅星期六，咁然后就大为紧张，就即刻将彪彪人咧就撤离去爷爷嫲嫲屋企，就分开佢同阿妹。咁然后又担心环境污染啊，又剩啊，你知我哋对于啲即系做咗家长之后对呢啲好惊噶嘛。咁然后担心环境污染咧，阿女咧即系阿水水咧又撤离咗去公公婆婆屋企。 系， 所以换言之，上个星期咧我屋企系冇晒小朋友噶啦。咁啊谂住啊，咁一定冇事啦。咁然后过多 你唔系咁讲嘅，哇正啊！哎哟， 爽啊！ 系啦， 上星期 下山五千字系啦， 上星期三晚同阿波成即系二台嘅波成啊出咗去饮咗一阵嘢嘅，系啦。咁啊本住啊，咁当然有 keep 住有密切去留意彪彪人嘅状况啦。咁啊医生睇咗两三次医生嘅，咁有啲医生就话系手足口，有啲就话系水痘。咁我哋都话咁啊，总之都系高度传染，所以都系要隔离佢两兄妹噶啦。咁去到上星期四咧，咁啱阿妹要去医院复诊，即系睇啲湿疹啊问题。咁然后即系除对袜仔俾医生 check 下脚腕嗰啲湿疹嘅时候，我哋先至发现，咦，做咩阿妹都有红点嘅？咁就知，哎呀，阿妹就算隔离咗一个礼拜咧，个潜伏期都已经。之内已经中咗招啦，咁所以其实两兄妹都中晒手足口，咁我第一下嘅反应都系，哦，咁啊，总之老人家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就即系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洗手、洗手再洗手啦。咁结果就谂住，哦，我系身为最强壮嗰个啦，即系四大长老啊，连埋我太太之中，我系最强壮嗰个啦。咁所以我系毫不避嫌地又揽下个女啊，又去探下个仔啊，又石淡啊，冇事冇事，爸爸喺度帮你查，即系因为要查药膏啊，成咁样。咁我爸爸做晒，又即系当然有洗手嘅，咁但系即系洗手前啊，好似我都唔怀疑，有时会捽下眼啊，成咁谂住自己实冇事啦。结果咧就星期日晚咧。洗洗下碗嘅时候，发现咦，做咩手掌有粒红点？ 哎呀，俾剧毒嚟到啦！即系以前睇射端啲红船咧，只手掌心紫色嘅。 我想知道嗰个红点系点样噶？ 嗱，我而家俾系透过镜头俾你 睇到， 哦，见到啊！喂，可唔可以 capto 影俾 你自己影啊？你自己影俾你听众睇啊！ 我 cap 咗，我 cap 咗，影俾听，影俾听众睇。 咁本身以為個紅點都係啲皮膚敏感啊，你知而家 AI 咁盛行啦，我即刻上網 search 究竟手掌為什麼出現紅點呢，咁 AI 答我可能係啲塵麻疹啊、皮膚敏感啊、剩啊咁樣啦，咁都冇懷疑，同埋手足口病呢我 check 過啦，我自己上網 check 啊，就係理論上係唔會刺痛嘅，咁但係嗰晚嘅紅點呢係有少少似俾針吉嘅感覺，咁都諗住啊會唔會皮膚敏感就算，點知第二日呢红点由一粒啦，即系一只手变成一只手，而家有四粒啦。 佢有啲似蚊烂 嘅，其实有啲似嘅， 但系唔系嗰样嘢嚟嘅，系啊。佢最后咧，佢会结焦嘅，同埋会变咗水啲水泡嘅结，最后嗰个结痂嗰个款嘅。 哦， 系啦，系。咁就而家左右手加埋目测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加埋有十粒嘢啦。 咁你个竹有冇噶？ 竹咧，我有密切观察嘅。我思疑是有，但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个人太肥啊，看不到你脚。 接住了是不是米芝 蓮。我昨天去看医生，医生都有问我啊，隻手是这样，隻脚有没有 feel 到有不舒服。我隻脚我 feel 不到有没有不舒服，因为我弯不低条腰去看隻 脚。我都说了啦，是。 咁所以我都即係特登去睇醫生嘅時候，係著咗對人字拖去睇嘅，咁就方便醫生幫我檢查啦。咁，佢再幫我睇埋個喉嚨，佢就話其實已經爛曬、生曬嗰啲泡噶啦，喺個喉嚨入邊。 佢仲講到嘢，真係好嘢啊！真係。 但係你把聲又冇乜點變嘅喎。 系啦，就系奇怪地，因为阿队长话佢嗰次中咗之后咧，喉咙系痛到食唔到嘢、饮唔到水，几日唔想讲嘢噶嘛。但系我搜翻或者 touch 啦，暂时好似喉咙唔系好觉有任何异样嘅，即系好似都系正常食到饭。我今日晏昼仲去咗食咗个炸鸡翼添， 一个真系，以毒攻毒啊！真系， 一下午茶餐加六蚊有炸鸡翼，咁我就加咗只炸鸡翼，咁所以好似都冇咩特别。咁但系都尽量都戒口清一啲嘅，系啦，咁就 烦啦，咩尽量戒口啫。 咁啊， 因为我阿妈有即系以佢即系你知即所有嘅母亲咧，都会有佢一套嘅医学理论噶嘛。 嗯， 佢就个分析就系因为我成日挨夜啦，食薯片啦，然后又食薯条啦，又饮汽水啦，又食雪糕啦，所以导致个热气太劲，所以我先喺四大长老入边咧系得我一个中招嘅啫。佢就因为唔饮佢煲嗰啲凉茶，所以我中招啦。呢个就系我阿妈嘅见解嚟嘅。 系咁啊，总之而家一哥就系喺一个即系你自我隔离当中嘅状态啦。 都冇自我隔离啊，因为我知道自己中咗招之后，第一下反应都系问医生会唔会传染翻俾小朋友。因为如果会咁，梗系自我隔离啦。咁但医生就话，因为系小朋友传染俾我啦，咁理论上系同一只。 唔系，我嘅意思系叫你唔好翻嚟电台嗰种自我隔离。 梗系唔翻，梗系唔翻啦。所以就呢几日就会留喺电台嗰度，唔系留喺屋企嗰度，就即系同大家做节目嘅。 咁我想知道，佢如果呢啲咁嘅传染咧，系真系透过空气啊？咩 各 样 啦、啊，飞沫啊，打个乞嗤啊，一啖口气啊，都中噶啦，要中就， 哦、要中嘅都中。 唔系呢啲感受咧，好记忆犹新嘅，因为大家即系之前嗰几年都过咗嗰啲吓 Covid 嘅年代咧，都好明白嗰种，其实你讲句嘢都有机会，唔系讲句嘢都会中，又或者讲句嘢都会唔中，系啦，冇错啦。咁啊，一哥就早几日就话，冇嘢嘅。系啊，佢仲喺度思思然噶嘛？得我今晚 唔关我事嘅。 系啊，祝阿波盛好运啦！而家 咦系喎，波盛同你一齐去咗饮嘢。 系，因为咧，我觉得即系当年嘅手足口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沉痛嘅一个磨灭唔到嘅记忆嚟嘅，就因为佢系一个其实佢唔可以即刻解决嘅病啊。即系譬如我个喉咙痛咧，佢唔会突然之间话啊，你食粒喉糖啊，或者食止痛药咧就唔痛。其实冇，系一定要医生话。冇得医嘅，等佢过。 我即系都系要等自己嘅免疫系统， 佢自己会散嘅。咁由于我嗰阵时最严重就系攻击我个喉咙嗰堆嘢嘛，即系你知我靠把口。 你 系 手足口 系啊，口啊，手脚反而冇乜嘢。 主力搞你个口系嘛？ 搞我个口紧，我即刻开唔到麦啦。咁所以我系好记得嗰种就系你即唔知咧，人啦喺即系面对呢啲病嗰阵，你会好软弱嘅就系、是，即系原来你会发现有啲嘢，即系譬如哦头痛食粒咩度，咁你咪唔头痛咯，咁你会即刻解决到噶嘛？痕啊，搽咩膏咁啊唔痕，但系原来有啲症状咧系真系你系等于 Covid 都系啫嘛，当时，大家你就乖乖地。 隔離74/21咁樣，咁佢就會冇噶啦。 咁我想知道咧，嗱，佢喉嚨啦、啊、會痛啦、啊啊，會啲生喺啲手又刺痛啦、啊，咁又會唔會好似啲傷風感冒咁，又會個人會 會斜斜地嘅？我有啦，同埋又有少少發燒嘅早期。 但我而家睇 一個個樣好精神、啊， 一個個樣好精神、啊， 即係你個樣似係一間又同 打低幾 又同阿波盛落去飲嘢。 哦，咁梗係唔會啦，我唔做呢啲冇公德心嘅嘢，所以就自我隔離咗。因為我有睇嗰啲手足口初期嘅病徵嘅，即係理論上就應該會發燒啊、疲倦啊、喉嚨痛啊，後尾先至再出紅點同水泡嘅。咁但係我估，因為都好似醫生話齋，即係手足口病係腸病毒，但係因為有好多款嘅腸病毒啦，咁所以未必隻隻嘅病徵都會一樣。咁我估計，因為我個仔同我女都係冇任何嘅傷風感冒嘅病徵，咁所以估計呢種咧就只係純粹出紅疹嘅。咁我而家最大嘅困擾就真係手中嘅嗰幾粒。嗰十粒嘅水泡啦，因为系会有种咧，好似我哋坐得耐咧，脚臂嘅嗰种刺痛感嘅。 哦， 咁我最大影响就系我今日想扭开支水嘅时候，哎呀，有少少刺痛。咁但系日常生活啊、食嘢啊、瞓觉嗰啲都冇太大影响嘅。系、哦、我反而最深刻体会系咩咧？就系而家坐喺呢个嘅屋企度同大家做直播啊，个感觉系咩咧？我先发现。真係好似阿隊長話齋，幾年前嘅嗰個疫情，大家會特登 set up 一個 corner 俾自己，可能必要時要打翻嚟電台做直播啦。但我發現我完全係冇理會到喎，即係同周嘉怡第一次見到我屋企嘅擺設咧，窗口角落頭仲掛住一條褲啊，右邊有一堆小朋友 相相，影低， 好傳統啊！香港嘅屋企啊，係啊， 係啦，即係我忽然諗起啊，平時老可係真係執得事事正正啊，後邊有張 poster 喺度啊，又擺曬佢嗰啲裝。饰品喺度，然后做一个 home studio， 我觉得四只字啊，相形见绝咗。 诶，何生点同咧？系咪？诶，佢嗰啲 friend 系种无花果树嘛？琴晚好听啊，系啊。喂，阿嘉怡即系我哋两个都分享咗啦，即系一哥就早日康复啦，好多听众祝你早日康复，同埋叫你唔好再食煎炸嘢啦。嘉怡，你有冇即系当然大家都想身体健康啦，咁但系人生啊，少不免都会有啲甜酸苦辣啊。咁你有冇啲中过招嘅状况噶？ 我试过有一次咧，嗰期唔知做咩成。手震， 使乜转啲惨啲咁？ 可以似有啲惊惶嗰啲啊， 冇惊惶喎， 冇惊惶， 都系呢啲嘅。 哇，系咁嗰阵时试过有一排咧，唔知点解只手成日都震啊，即系成日系咁震，系咁震。咁啊，走去睇医生咯。咁我睇医生，个医生就话：哦，你呢啲咧，唔知会唔会关啲神经事啊，即系嗰啲咁样啦。咁啊，又睇咗啲醫生就哦都冇乜嘢啊，跟住之後再有一次咧就睇咗一個朋友嚟嘅，即係好熟嘅朋友嚟嘅，咁佢咧就係啲神經科啊，同埋啲痛症科咁樣啦，咁佢睇完之後，咁佢就話啊，不如揾個醫生，揾個腦科醫生睇下點解會咁， 係 因為所有神經科嘅嘢都即係搞唔掂咁樣。咁我跟住我就咁嚴重咩要去到？咁我話試下啦，咁我睇啦。咁啊睇完之後，嗰個腦科醫生就同我做咗一堆嘅臨床測試。咁做完一堆臨床測試咧，佢就話：入醫院啦。咁 哦， 係啊。咁我話嚇入醫院。佢話係啊，覺得應該要照下個腦啦。咁我話哦。咁好啦，咁啊入医院啦，咁入到医院咧，佢又再同我做一堆临床嘅测试，即系例如举高只手，叫你攞只手唔知指去呢度再指。 有冇试下伸条脷出嚟舐下个鼻嗰啲啊？ 即系类似嗰只系啦，exactly 系个。而 你真系舐啊？咁你应该上咗脑啦。 而当时嘅我做晒所有嗰啲咁嘅活嗰啲咁嘅动作咧，我系觉得自己好叻嘅，我系觉得我做到啊。咁跟住又会喺瞓喺张床。又唔知点样哼我只脚啊，又唔知 嗰啲平时试人嚟反应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做完一轮之后咧，咁过咗一阵，我个 friend 咧就好凝重，咁就走入嚟， 系， 咁就同我讲，佢就话，你呢个都有啲难搞，咁，跟住我话呢个系咩嚟噶，咁，跟住佢话呢个叫 MX。MS 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即系动肌肉动咩嗰、那个，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症啊。咁我嗰阵时唔知咩嚟噶，我即系未，我真系嗰阵时好多年前啊，因为我净唔知咩嚟噶。咁我净系问佢，我即系都好 casual 咁问佢点医啊，咁话冇得医。 因為暫時係未有一個醫嘅方法，只能夠係食類固醇啊嗰啲咁樣。咁我就問佢：哦，咁個病徵係點嘅咧？即係會有啲咩？如果冇得醫，咁之後會點？跟住佢話：有機會盲，有機會跛，有機會即係佢直情。跟住我直情望住佢呆咗啦。咁我心谂我手震啫，因为咁大件事，咁佢就解释话系免疫系统自己攻击啊、脊椎啊嗰啲咁，咁跟住就再入医院再照啦。咁跟住佢话我哋需要再切，即系切细啲啊，即系嗰个脑嘅，即系再切细啲。咁跟住我就记得我系转咗一个医生嘅，因为再睇多一个脑科医生，通常你知一去到睇啲医生就要睇多一个人先会信噶嘛。咁我就去再睇另外一个个医生，又同我做一集临床测试，都话系，咁我就喊啦。 哎呀！ 我就喊啦，我就流咗滴眼泪。当时我系自己一个人嘅。 哎呀！ 咁我就出去搭 lift 嘅时候咧，就学你话斋嗰种，有啲软弱嘅感觉咯。我就流咗滴眼泪，因为我当时就喺度谂紧 咩时候嚟？ 咦喂，咦我阿爸阿妈会听咧？佢哋死啦！佢哋唔知嘅，唔记得咗而家呢个系节目嚟。 监制剪咗佢。哎呀， 冇得录呢个唔系录音嚟，个 live 嚟。哎，唔紧要啦。 几耐之前？ 因为好多年前噶啦、 哦。即系 咁嗰阵时，我净系唯一谂 早过晒我哋认识嘅。 早过晒，咁我就喺度谂啊，点样同我阿爸阿妈讲？ 哎呀， 即系咁系啊！ 不如我 cut 转个话题，不如去歌。 你咪要去只歌先。 系咪冇嘢噶？而家 咪之后再照咗出嚟，系冇事嘅咁样咯。系、哦、啊，最后系冇嘢噶，就好似即系话嚟系你系你，唔系你唔系你咯。跟住最后冇嘢噶。最后之后我睇完第二个医生， 哦、再可以听翻啦，爸， 系啊，而家佢就可以听翻噶啦。咁跟住我再去医院再照多次脑，就切片切得好犀利，即系好密嘅。佢就睇完之后佢话：哦，应该唔系啦。佢话应该唔系。 即系之前两个人都话系， 两个医生都话系做晒临床测试。 咁你嗰啲只手咩？打一弹咁系因为咩咧？最后 唔知啊。 解释而家仲有冇弹噶？ 而家冇弹噶啦。 吓， 系啊，所以就好神奇咯，系咪好神奇啊？ 哇！咁即系唔系头两个医生误诊嘅？ 佢冇误诊嘅，因为佢都系话诊紧噶嘛。 系， 即系佢意思系有呢个机会似系啦，咁样咯。 哇！ 咁所以先要再照脑再 check 啫嘛。 哦， 听日哥庆祝我哋， 唔识回应啊，直情系 系嘛？ 哦，你咪后问下先。究竟发生咗咩事？ 哦，个个都喺我哋节目度爆自己啲秘密。 系啊，我都唔记得咗呢件事，我阿爸阿妈唔知 道。系啊，听首歌先，听首歌先。 照顾每个观众，踏上高踭背上丝绒，肉眼可见扮相也相同。性格角色比遥控，由我戴上墨镜拒绝答辩，天生不爱弯腰参拜圣殿，随你去议论我这份戏言，胭脂的色彩任我选择，自我标准没有一个学派要遵从，信仰太深便迷信，谁看见我墨镜背后眼面，猜不出我心境的恶与善，难以去判定我卓然两言，胭脂的色彩任我选择，不喜欢参考潮流跟马， 唱歌嘅系 Ega 加埋陈慧琳啊，今日叫做 The Lost Sunglasses 啊。哇，今日手足口事少，听完嘉怡啲，我真系有啲少少唔识点回应。 我都唔系好识， 但系过咗啦，最紧要 过咗啦， 好事啊，好事噶啦，而家冇事。 爸爸千祈唔好担心，好多年前，好多年前 啊。好，一阵翻嚟咧，有中间嘅专访啊，今日会讲一个大家都唔知嘅故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香港由去年的第九位大幅跃升至第四位，是本港历来最高排名，亦都是亚洲第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排名上升，充分证明特区政府致力加强教育和人才培育的成效，香港正快速崛起，成为世界创新科技中心。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欢迎外来的优秀人才及其家人落户香港，为本港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又致力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持续巩固香港国际尊上教育枢纽的地位。劳工处听日起一连三日举行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招聘会，超过25间机构参加，合共提供超过800个侍应生和初级厨师等职位空缺。招聘会在9间指定就业中心举行。劳工处表示，持续加强优化计划的实施安排，致力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听日起，优化计划下申请输入侍应生和初级厨师的雇主，在进行四星期本地招聘期间，必须每星期参加一次由处方在指定就业中心举行的招聘会，即场面见求职者。如果雇主未有参加招聘会，劳工处会拒绝他的优化计划下输入劳工的申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攻击，造成最少20人死亡。泽连斯基说，位于顿涅茨克的一条村在当地星期二遭到俄罗斯炮击，村民当时正排队领取退休金。他批评俄方空袭直接针对平民，促请国际社会向莫斯科施压，为残暴袭击付出代价。泽连斯基上载片段，见到现场有多具遗体，一架汽车严重焚毁，物品、文件和鞋散落一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请阿祖蓝咧用直播带货形式咧介绍下我哋国潮 3.0。 喂，国潮 3.0 啊，吓系正宗咧香港制造啊，系有杜文蔚小姐啦、倪炳郎先生啦，仲有嗱，而家如果你唔听嘅话咧，就真系嗱好快啊，十秒之后冇得听，最后一次机会啦啊，三二一上架。 倪炳郎、杜文蔚， 一周一会，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星期六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国潮 3.0。 好多人都仲叫紧佢做常在心。其实佢仲有好多身份，演员、歌手、妈妈，每个岗位佢都好认真。手下留情，手到请嚟 ，Linda 钟嘉欣。 多么远，多么近，望太美，夜已深。 又勾翻起我一啲回忆，真系喎喺小朋友身上，往往有好多即系你估唔到嘅灵感。譬如我拍第一部电视剧咧，其实好多原因系因为我大女，佢俾咗好多灵感俾我去写小朋友同埋家长或者老师嘅关系，今次先至写到嗰个剧出嚟咯。 你有咗小朋友之后，你唔觉得你个世界丰富咗好多咩？ 做阿爸嘅，系嘅，我一定会咁大啊！ 系啊， 好丰富噶，系啊！ 佢哋真系一个刮醒你嘅一个人物嚟嘅、即系我三个仔女佢出现之后咧，我系不断喺度揭紧我好多嘢，跟住我发现好多嘢，学识好多嘢，同埋佢哋带翻我去大爱嘅。好正嘅一件事嚟噶，我觉得生完小朋友 哇唔得，咁我一定要问多少少先。你系一个点样嘅妈妈嚟噶？嗱，即系我哋喺镜头前面会见到好多阿嘉欣演嘅唔同嘅剧集，即系又可能系常在心，又可能系好多唔同嘅角色。咁好啦，作为一个妈妈，你系一个点样嘅咧？恶唔恶噶？ 我有我恶噶，我恶。 咁你 hush 即系譬如做功课，一定要做到好好，或者某啲嘅规矩要守得好好。 我有 rules 咯，即系我觉得系食饭唔可以睇手机咯。我觉得 系你做嘅，先生做唔做先？即系 husband， 即系佢唔会话收手机嘅。 哦，佢都会嘅，佢都会嘅、但因为佢哋都冇手机玩嘅，其实佢哋冇手机冇 iPad 玩嘅、但系只不过我意思系，其实系同紧自己讲啦，我自己要收手机啦。 明白。 即系朝头早起身一嚟一定要刷牙。 系 好 basic 啫，系咪？但 系 小朋友唔中意刷牙噶嘛， 佢一起身就要玩噶嘛，系。 唔知点解，阵间先刷啊，妈咪。跟住其实已经翻咗学啦，都冇刷。冲凉啦， 系 日日都要冲凉噶嘛，系咪？ 系 唔肯冲喎，咁但系呢，即系呢啲好 basic 嘅 rule 啦。功课通常我中意佢哋朝头早做嘅，因为朝头早仲 fresh。你放完学已经上咗八个钟学校啦，你再翻嚟已经攰啦，俾佢休息一下啦。我都觉得我 strict 过我想咯，我唔想咁。 咁你咪所有嘢都亲力亲为噶，即系 亲为噶。 煮嘢食嗰啲咧？ 煮嘢食啊，帮佢哋冲凉啊，带佢哋翻学整 lunch 俾佢哋啊，真系全职妈咪咯。 系， 因为我喺嗰边，其实呢个系我觉得系正常嘅，我同我老公自己凑咯。其实我哋冇请工人。但我觉得 it's normal。For us， 因为我细个妈咪爹哋都系凑我哋三兄妹，佢哋都系打好多份工，所以我冇嗰个 concept of 请工人嘅，其实系咯，我自己凑噶，系啊， 好劲啊你！ 但系我好好彩，我真系好好彩，香港系咁讲啊嘛，有个神队友，我老公即系神队友就系我老公啦 ，teammate， 佢系好 hands on 嘅，佢真系一流嘅，即系佢煮饭啊、洗衫啊、清洁啊。剪草啊， 你知加拿大啲屋几大间噶啦， 整厕所板啊，即系个洗衣机坏咗啊，即系佢得噶，系啊，即系佢洗车啊，即系所有嘢佢都系识 handle， 系， 同埋可能佢年纪大过我添啦，咁同埋即系老爷奶奶教得佢好，真系教得我老公好好，就系佢系一个好唔怕污糟手嘅一个男仔，唔怕攰，好爱家。好保护家， 唔好俾我老婆听到啊！呢啲，你睇下人哋啊，整个厕所板啊，都得公司过嚟整噶。哎呀，好面青呢啲，所以你哋原来系两个人搞掂晒， 两个人搞掂。但因为我有个好 team member， 系啦，有个神队友。 系， 我谂我自己一个人我都崩溃噶啦。 系，仲要三个。 系，仲要三个。 系你 系咪一个可以平衡到每个人嘅诉求嘅妈妈嚟嘅？你知小朋友最中意讲话唔 fair 啊，你锡佢多啲啊？ 冇啊，冇平衡，都平衡唔到。 系 嗰刻 in the moment， 你解决到啲咩就解决，帮到啲咩就帮咯。 啊、 但其实好事，所以点解咧？我都觉得嘅，我觉得生多一个系好嘅，因为当你生多一个嘅时候咧，妈妈同爸爸个手都系得嗰四只啦。啊咁所以其实我哋 handle 唔到全部嘅人嘅时候，其实佢哋好醒目嘅啲小朋友，佢哋知道妈咪爹哋 handle 唔到三个嘅同事一齐嚟嘅，所以佢哋会独立嘅。 哦， 即系佢哋都会自己知道有啲乜嘢可以抢到阿妈，但有啲乜嘢抢唔到就要自己做嘅。所以其实都系建立到、培育到佢哋嗰种独立。 哦，竟然是第三个反而是帮到手。 是啊，是真的。生了第三个你就发觉咦，啲大嘅开始变好 independent， 好好独立。 佢会唔会帮手譬如家姐咁会唔会照顾。 照顾啊。 弟老妹咁样都会。 有啊，哇，家姐是一流嘅家姐。真 係 大家姐，佢好照顾。弟老啊妹啊。照顾佢呢啲情绪啊。即系照顾同佢哋玩啊，照顾有时氹佢哋着鞋啊，即系氹佢哋冲凉啊，家姐都会帮佢哋冲噶。 咁好啊！ 家姐哥哥系会帮对方吹头嘅。 哎哟！ 即系呢啲画面我见到我系好安慰嘅，即系做家长。 系，我有时见到我两个女，虽然佢哋都好多时候会争嘢，但系咧，譬如呢啲画面我都好有感受。譬如啊，过马路。 系啊， 你知香港啲系啊，家姐会即刻捉住个妹嘅手， 保护佢。 系啊，咁跟住我就永远咧，而家开始佢大个啲，我就匿喺后边睇下佢两个会点。你见到佢两个喺度揈下手，行咗去，佢好开心噶。 我中意点咧？佢哋翻学啊嘛，咁我个仔同个女系翻同一间学校啦。佢哋小息嘅时候同埋午餐嘅时候就会走出嚟，因为都近我屋企嘅，咁我就有时行过去啦，有时揸车夹一夹咁样啦。我见到佢哋两个一起玩，然后放咗学，我有时会问佢哋今日点啊，同住边个玩啊，开唔开心啊？咁佢就话唔开心啊，但系我有家姐同我玩， 哎呀， 或者系家姐又话唔开心啊，我去咗搵阿细路玩， 嗯嗯， 即系佢哋喺学校嘅时候，佢哋孤独嘅时候，因为喺学校其实真系会经历好多嘢噶嘛，而我记得我细个都系，好多时候都会有一种。可能突然间 feel left out 啊，孤独啊，即系，但系佢哋两个有对方去扶持，我觉得系好幸运嘅事啊。 嗯，四个咁做家长嘅就会好明白，见到啲小朋友自己识谂啊吓。 有时最惊系最担心啊，都冇话惊，最担心系佢哋喺学校嘅时候，当遇到啲朋友唔同嘅同学嘅时候，即系会唔会 feel 排斥啊？即系因为我记得我细个系好唔开心。 哦，系啊。 是因为我细个我冇乜朋友，系啦，咁所以每次翻学咧，我系唔想翻学。 哦，系。 咁所以到我见到我啲小朋友，当佢哋有对方嘅时候，我就好安心咯。 假使没前路，为你造成困扰，谁人极重要？我只想你知道。面对着荒芜，欣赏你的倔强，随着过程学会悉心修补心中的一张地图，呼吸后提步，为渴望而振作，明白尽力 啱啦，咁我哋就順理成章咧，就開始帶翻去啊嘉欣嘅細個啦。頭先你就隱隱地講咗你喺即係温哥華嘅翻學嘅日子唔係咁開心。我講講你屋企先啦。其實你係喺嗰度出世嘅，喺温哥華出世。 我喺温哥華出世，哥哥喺香港出世。 哦 ，OK。 家姐都喺温哥華出世。 系，咁你就系一个细妹啦。 我系最细。 系啦，咁啊好啦，喺嗰度嘅生活嘅日子其实系点嘅咧？ 好简单，其实乜都冇嘅。 嗯。 公仔真系得副 LEGO 同埋白纸同埋一啲画画笔咯。 哦。 冇乜其他公仔嘅。 哥哥大你几多噶？ 两岁两岁。 OK。 系啦，哥哥大四岁咯，即系家姐大两岁。 啊。 细个嘅时候，因为环境其实都系好普通啦，妈咪爹哋都要好辛苦去翻好多份工，跟住先可以储到啲钱去俾到我哋慢慢见证住我哋嘅屋企环境一步一步，越嚟越好，开始有地方住，即系一个舒适啲嘅地方住，即系我见到个 improvement 咯，咁我系好 proud of 呢件事啦，我记得细个就我哋五个人一家五口就一齐瞓一张地下嘅一个毡咁样咯，都唔系一张床嘅，应该系一个毡嚟。咁就瞓喺嗰度，跟住我夜晚我 系 好惊鬼嘅，我细个，即系因为我系一个我家姐哥哥冇呢啲嘅，但我细个咧成日都见到鬼嘅。 O K， 但其实唔系真鬼嚟嘅，系我想象出嚟嘅鬼，即系我系嗰啲咧。我见到你个 T-shirt， 我会见到个人样嘅，即系我系嗰啲，因为我想象力好丰富嗰啲人嚟噶、 哦，我可以即可能唔系，应该唔系真嘅， 唔系真， 自己幻想出嚟嘅。 因为我系嗰啲，总之我嘅想象空间好丰富嘅，我好中意谂嘢嘅，我中意作歌已经系嗰样嘢啦，即系我中意谂嘢，中意作嘢，中意设计嘢，中意想象未来，用 imagination 将所有嘢。冇嘅嘢变成一样嘢，咁细个咧，我爹哋妈咪我哋一齐瞓喺张毡度啦，喺个地下度啦，一间好细嘅房啦，跟住就一熄灯咧，我就见嘢噶啦，我又听到嘢啦，又见嘢噶。 你有冇同屋企人讲噶？ 有啊，但系佢哋会话你，猜同埋你，哎呀，你幻想嘅，假嘅，即系嗰啲啦。咁有一次我就成去我阿嫲屋企，好细个嘅时候。我去紧厕所，我望右边嗰个窗，哇，有个头像系一个白色嘅婆咁样望住我，走出话俾阿爸阿妈听佢。 但你惊唔惊噶？ 惊到死啊！惊到死咁滞，所以我细个系好鬼细胆，每次夜晚要去厕所，一定捉住家姐带我去厕所。 系 带到我十八岁都仲带紧，因为我夜晚我好惊，我惊黑嘅。 哦， 细胆啦，总之。 黑暗中，我再见这经典杰作，看着那可笑的脸飞过大门望，突然怀念你，为何怜爱星人，也有你孤身的感慨。红雪山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所有主角逼我作电影，怎么你阴森的一双眼凝望我，我自好梦长眼睛。失去做你有资格，无法独个而看不足自下，唯恐我侧边有人微笑，教我何以独自活到五家。曾经每一晚受过你惊吓，害怕渐变成你家中欺客，风声之中听候你的安宁，看着你参与。谁抱着你欣赏这出戏僵尸般作法，看梦中我眼见几多种罪恶，看着我心爱的女主角被遗落，剧情然后会为何男主角如邪灵附身的感觉？红雪山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所有主角逼我再甜蜜。 谁抱着你欣赏这豪气，我怎么解释？ 但我开心嘅，我静嘅，我好中意演戏嘅。我细个已经系，总之我电视见到啲乜嘢咧，我就抄佢哋，就扮佢哋，写低晒用拼音写低晒佢哋啲对白，跟住就喺屋企，爹哋妈咪一翻工咧就攞丝巾，攞丝巾攞嘢绑个头，整到自己成个古装片，好似朱茵以前咩天龙八部定唔知咩，即系嗰啲咁嘅嘢。跟住就嘿嘿嘿嘿，点解你要咁做？即系我整 你自己做嘅， 系啊，我自己演。 即系哥哥家 姐 我演男演女嘅， 系 佢哋唔理我嘅， 系 佢哋唔理我，自己喺我妈个床度跳嚟，做完朱茵就扮啊黄日华，跟住又扮翻朱茵，又扮翻黄日华，跟住就知咗，跟住跳落崖，即系演好多呢啲嘢嘅。 哦， 咁细个亦都好中意作歌嘅，所以我作咗好多首歌。 系，我头先咧就偷听你同阿国锋倾偈啦，就系、是、你系随时可以作到好多歌啊， 随时作嘅，而家同你一齐都作到嘅，如果需要嘅话，真嘅真嘅唔系讲笑。 哦，系，咁你屋企譬如你有冇学过琴啊，或者有冇啲 instrument 可以俾你？ 冇啊冇。十六岁嘅时候，爹哋妈咪终于即系嗰个环境好翻少少啦，咁就话：咦，阿女不如你去学琴啦。但嗰时十六岁，其实你已经慢慢迈向紧想入大学噶啦。 嗯， 咁所以都唔可以好专注地去学咯。但其实我系有兴趣学得好快嘅。 哦， 即系要学嘅话，我学得快嘅。因为我对音乐其实我系有兴趣，你就快噶啦嘛。 哦， 以前我记得咧，四年班就开始可以玩 ukulele 啊嘛。 嗯， 大家同步学嘅，但系我系最快嗰个啦。 但你系完全唔识，即系上手就得噶啦。 一上手有兴趣。中意见到想学，咁就快咯。 哦，咦，咁你其实系一个好有 talent 嘅人嚟噶，即系但系就屋企环境各样， 系啊，即系冇嗰个机会去build， 即系 build up 咯。但系唔紧要啊，即系上天可能听到我呢个少孩、少女咁渴望中意表演嘅时候，佢都俾我踏入到娱乐圈。 嗯。咁啊嗱，头先都讲咗少少，就话你即系翻学嘅日子唔系几开心啊，系、因为乜嘢咧？ 我好记得咧，以前有一个好好嘅 best friend 啦，我叫佢阿 D 啦，不如。 好。 咁啊，我哋有围内有五个 friend 一齐，但系唔知点解有一次，因为我有家姐啊嘛，我其他朋友其实系冇家姐嘅，冇哥哥冇家姐嘅。咁原来我哋以前，如果我哋识一啲大过我哋嘅人咧。我哋就 cool 啲噶啦， 系， 即系有个大啲班数嘅人识。以我记得啦，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佢就有少少妒忌啦。 哦， 咁就开始唱我咯。 哎呀， 就讲一啲假说话，话我几唔好，几唔好，跟住就叫晒啲 friend 唔好做我朋友， 即系杯葛你， 杯葛我。 系啊， 咁我嗰时，但系我好静噶嘛，其实我乜嘢都摆喺心嗰啲人嚟嘅。总之有一日佢哋唔同我玩啦，咁有两个 friend 其实。都同我系好好嘅，咁我就因为佢哋唔同我玩，我就每日我都会匿埋喺图书馆，咁我就会扮好忙，即系睇书，即系唔想俾人知道其实我系自己一个人。其实呢个影响到我依家嘅，我嗰两个 friend 走过嚟话 ，Linda， 对唔住啊，我哋想做你朋友噶，但系一啲话唔俾啊，系啊，咁跟住 好惨， 咁跟住，但唔知點解可能細個佢哋會聽，因為嗰個係最 popular 嗰、那個，嗰、那個係個我哋 姐， 我哋嘅 group 嘅 leader 嚟嘅。咁跟住我就話 ：It's okay, don't worry, I'm fine。但其實我唔 fine 嘅，我裡面係 believer 嚟喊緊嘅裡面。 係係。 為何茫然在看我？為何從來沒愛我？為何情在這刻彷彿變和？舊日子飄過。我在长路奔波，仍没法得到爱护，心里竟无助。从前无地爱过，从来无论是对错，无人能用爱识穿我心窝。那天相识了你，我心不再下堕，无奈你始终冷漠，呆呆对坐，期望向你。 也错过，无人明白我，只想你清楚。每天偷偷看你，我想不再独坐，能共你相拥接受旁人应和，期望向你倾诉，求你停下脚步，梦想你抛开冷漠，令我能抹去问号，期望你会知道，围困我心荒土，愿给你交出爱慕，用情去建造。 知咧，即系阿嘉欣咧喺啊地方咧读书嘅时候，系有一啲咁唔愉快嘅经历。我有少少明白嗰种感受嘅，因为咧，我记得咧，我当年咧，即系好似小学嗰阵咧，我就试过咧，都有一啲都唔系叫欺凌嘅，即系啲口上面嘅 bully 啦。咁总之就系即系刘伟恒诶、郑乃莹，即系类似呢一款嘢。咁咧，佢有一个同学仔，佢把口系真系衰少少嘅。咁咧，佢系每一日咧喺个校车站嗰度咧，都会咁样呛我嘅。咁咧就令到我咧好唔开心。我记得嗰阵时咧，我成日就好唔想翻学。咁但系我又冇办法俾阿妈知发生咩事。咁我就好驚返學，其實唔係因為驚返學，係好驚喺校車站撞到呢個人，而呢個人係會笑我嘅、有啲陰影㗎。你問返我， 咁實有陰影啦，朝朝咁樣笑你。 但後來嗰人去咗邊呢？ 有冇 friend 咗嘅呢？冇 冇。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蕭。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ue again. 今日听众问萧叔叔咧，所谓一个酸种面包，我哋英文点样读得好少少？其实都几值得一讲嘅，即系唔系纯粹系一个字嘅发音，而系咧我哋可以听到、睇到咧一个发音嘅 phenomenon， 就系咧 sourdough, s o u r d o u g h, sourdough。有时咧，如果你听英国人讲咧，佢讲 sour。到个 sour 咧 ，s o u r sour 或者 hour 一个钟头 ，h o u r hour 好多时候咧，懒啲嘅人咧，我就唔会 hour 嘅，我嗰个 u 咧系省略咗嘅，就变咗去 hour 咁啊算嘅啦 ，hour 咁而 sour 到咧亦都系啦，个酸种咧，我哋咧有好多时候咧，啲人会听到想沙到沙到沙沙咁啊算嘅啦。沙 instead of sour 冇咗个 u 嘅，咁呢个发音咧系都几常听到嘅，听少数多次沙到沙到沙到，咁就可以啦，就唔需要咧 sour 到，当然你读 sour 到亦都可以嘅。仲有啲咩字系有啲咁嘅发音咧？譬如我哋 hour 咧，头先讲 one hour、two hours、three hours 三个钟、两个钟、一个钟，再有咩例子咧？譬如 shower。S-H-O-W-E-R 一个洒水的冲凉啦 ,ok, I'm gonna have a shower, 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发音，但我懒少少可以读成呢 ,I'm gonna have a shower, I'm gonna have a shower, shower, shower, 亦都可以。咁这个发音就大家留意一下，一个英式英文里面呢比较常听到的 casual 的发音。至于美式英文呢，你会听到卷脷嘅 ,ok,hour 咁样啦。小叔就扮得唔好似，唔好意思，抱歉抱歉。留意一下啦，呢、这个 hour 嘅发音。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个透过静心练习去探讨长者生活的节目，自在乐灵族 学习感恩就由微感恩开始。 微感恩呢，其实很善用当下的状态和环境，你当是一个 challenge。 微感恩的 challenge 就是，咦，闹钟响起的时候，我要在身边找到一件值得感恩的事的，这样十秒钟就可以做起的。 更多关于乐灵族愉快生活的小技巧，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自在乐灵族，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I want you to believe in yourself. I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I care. 谁亦要努力，敢向右手，真相 好。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钟嘉欣。 心跳未乱节奏，不懂放弃都很优秀，留住自信是一种温柔，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到现在，跟着由那一刻开始呢，我每日一小息和 lunch 呢，我就会自己走去个 playground，我当自己做义工，我同一些小过我很多的人玩，我就推他们啊，即是照顾他们啊，我做直情做埋 volunteer， 我做义工去帮一些disabled 的人，早点带他们去食食 lunch 啊，喂佢哋啊，同佢哋玩。仲有一个女仔系叫啊叫咗 C 啦，我当佢，佢成日放屁嘅，因为佢我成日同佢玩喺 lunch time， 成日同，因为我冇人同我玩啊嘛。咁我又我个心都想帮嘅，即系想帮人嘅。咁 anyway， 我就 volunteer 去帮，有一个就行唔到路，有一个就成日放屁嘅。咁就成日同佢玩咯，玩花啊，玩草啊，搣地下。 但其实你系唔开心嘅，因为你 但系里面其实一路玩紧嘅时候，其实我都有时都会望一望。 哎呀， 即系其他人 佢哋 啊， 其他人有人同佢玩，但系我就冇人同我玩咯。 哇，有冇同屋企人 搞咗几年嘅？ 有冇同爸爸妈妈或者屋企人 share？ 冇同爸爸妈妈讲，但系我同我家姐好 close 嘅，所以我同我家姐讲。我仲记得嗰个画面嘅，细个翻到屋企喊到好犀利，话家姐我冇晒啲朋友啊，咁样啦。 几年喎、 啊，系啊系 啊， 啊，但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影响到我大个咧，我好容易突然间一 feel 到自己被杯葛咧，或者有人唔中意我咧，我就好 sensitive 噶啦。 嗯，咁我有一条问一个问题啦，其实咧头先你讲呢样嘢咧，你刺激咗我， 系 就唔系我嘅童年啦，而系有时譬如我哋做爸爸妈妈都好担心，譬如我个女升中学啦。咁佢都唔係一个好活跃 social skill， 同埋佢都係摆嘢喺心嘅。好啦，你而家走过呢段日子，你又做咗媽媽啦，你会俾啲咩 advice 我又好啦，或者做父母嘅点样去留意女女有冇呢啲状况呢？ 我就係知道，因为我曾经有过呢个状况。 冇错。 我都唔想我个女友，因为我个女友系嗰啲好 care 人哋点諗嘅。 係呀、啊。 我好早灌输嘅。我一嚟已经同佢讲话，阿女阿仔同细女。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人会出现在你生命。They come and they go.、 嗯、 they come and they go. 大部分的人呢都不会 stay 的。 嗯嗯、 所以不要太过 personal。你来这里最主要是学习读书。Relationships, 是重要的。但你要知道妈咪现在的 best friend 都未必是由我 elementary school识到依家嘅，你会喺你嘅人生路里面，好多人会出入出入， 嗯， 所以唔好太过要早啲话俾佢知咯。 系，你觉得佢听 到？但系 in the moment 咧，当你识到一个系投契系好嘅时候，你珍惜佢。 系， 但如果佢要走嘅时候咧，你就要让佢走噶啦，即系咁样咯。佢 get 啊， 佢明到嘅。 所以我觉得佢好过我好多，因为有时佢都翻嚟都会话 I'm so 我唔开心。这个人对我好差，他拿走我的朋友，咁跟住他都会话 ，but it's okay， 我解决咗啦，咁样咯，即系佢有时都会话，他同咗嗰个人讲，或者他突然间可能个老师发现， 跟住个老师同佢哋一个 group 倾完之后，佢哋解决咗嗰个问题。 哦，我会将你头先嗰番说话翻嚟。 系啊，要早啲话俾你知咯，真噶嘛，人生 系冇错。 啲人除咗家人， 冇错， 其实出边所有嘅人，就算你好朋友，都会出入，出入噶。 尤其是我谂喺呢个圈啦，因为譬如拍戏，可能我哋一齐拍一套剧、一套电影，几个月好 friend 好 friend， 咁但系拍完杀科、大家又各散东西，又唔知几多年之后，即系 突然间又重遇翻， 系啦，即系你合作嗰阵可能好开心，又或者好唔开心，但系都会散嘅。 系啊，当刻你遇到一啲咁投契可以合作得咁开心嘅人嘅时候，咪珍惜嗰刻咯。咁但系个个都会大个，个个都有自己嘅生命。24小时对每一个人嚟讲根本唔足够，所以你祝福佢哋，希望喺佢哋24小时里面可以同佢哋最心爱嘅人喺埋一齐。 呢样嘢你到到几多岁先识谂啊？定系入咗呢行 啦？即系入要时间噶，要时间嘅，都唔系咁快。 所以作为爸爸妈妈，如果我哋经历过嘅，就可以早啲同啲小朋友打定个底先。 系啦，打定个底，佢哋就冇咁 hurt。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总有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周华健嘅朋友啊，襟命高啊！好多谢阿嘉欣噶嘛， 好似我哋冇襟命高咋， 暂时未高， 我哋暂时都未高，我哋都仲喺度襟紧。 我嗰日见到阿灿哥先话几时打边炉啊？ 系啊，系咯，我哋啲 group 人真系好 keep 住会打边炉。 即系我哋又襟命高，又襟命高嘅， 不停襟命高同埋襟命高。 咁啊，听日咧就继续会有阿嘉欣嘅访问啦。咁听日就应该开始讲到佢咧就真系入到呢个圈啦。点解会入咗嚟咧？咁当然系同选美有关啦。咁后来点解会成为咗后来嘅？常在心咧，咁啊，听日大家就可以继续啦。一哥， 系 好多人关心你， 系好 系啊，话佢话你都有金，唔系咪你都有排搞啊？咁样 小弟好好胃口啊，喺播访问期间食咗三碗饭， 系啦。咁啊，我哋先讲啊，因为咧嗱，头先阿嘉欣咧就讲咗两个啊，都几值得讨论嘅题目。咁啊，我哋大家梗系即系出卖大家啲过去啊、朋友啊咁样样啦。我哋出卖兄弟姊妹定出卖朋友先啊，一哥。 出賣兄弟姊妹先啦，因為我聽阿鐘嘉欣小姐嘅訪問咧，最深刻嗰個感受喺邊咧？就係佢話佢同佢啲哥哥喺度扮即係啲武俠小説啊，或者扮下啲劇情啊，勾翻起以前細個同細佬嘅一啲回憶啊。即係雖然而家好似同細佬好似冇咩兩句啊，冇咩來往咁，但係以前細個都曾經 friend 過嘅。咁我好記得咧，有一日下晝，因為咧。以前呢通常就係一點放學返到屋企，咁然後阿嫲準備好午餐之後呢，佢會再落街去可能買夜晚個餐餸啦，咁通常就阿爺睇住我哋嘅，咁阿爺呢就喺房入面瞓緊覺，咁我同我細佬就會坐喺個廳嗰度呢就睇教育電視，睇到晏晝兩點呢就自己熄電視之後開始做功課嘅。咁我記得嗰日呢係唔記得咗係睇啲咩，然後呢就講起敦煌嘅壁畫，即係可能教育電視常識科定歷史科就講起呢啲即係敦煌咧嗰個咩絲綢之路，咁然後入邊有好多壁畫，咁呢幅壁畫咧又代表啲咩？咁我哋就喺度睇啦。咁然後咧，我哋就唔知點解咧，就聯想起咩咧？聯想起食神入邊咧，阿基哥啊食完瀨尿牛丸之後， 哎呀，真係好好味啊！嗰度啊， 啦，即係喺沙灘嗰度， 佢扮焚心以火扮秦俑嘅，佢有少少嗰場戲係啊， 係啦，就好自由自在。咁喺沙滩嗰度奔放咁样啦，咁我同我细佬就忽然兴起，见到即系敦煌嗰啲壁画嗰啲仙子咧，又系缠绕住一啲丝带咁，好似好优雅咁样啦。咁我哋咧就行入咗去厕所嗰度咧，就攞咗一卷厕纸， 真系厕纸， 真系厕纸。咁然后做啲咩咧？咁我就互相帮对方撬啊，即系缠喺个手臂啊，好似个颈巾咁样就翘住啦，咁然后要模仿个飘逸嘅状态咧，我哋就做咗两样嘢。第一就喺个饭台嗰度跳落嚟，因为你谂住跳落嚟嘅时候咧，就会好飘逸啦。其次咧就系、是、开埋风扇，即系有嗰种风打埋嚟咧。 如果我哋平时拍戏都系咁嘅啫嘛，制片组风扇 系啦。咁之后我哋就做呢个行为啦。咁但系你知即系跳多两下，啲厕纸系会断噶嘛，因为你踩到又咔咔，咁佢又断咗踩咗咔咔。咁结果咧嗰日我同我细佬咧系断咗唔紧要啦，再整过啦，断咗唔紧要再整过啦。我哋前后后玩呢个游戏咧，系用咗差唔多两卷厕纸嘅，两卷全新嘅厕纸 系。 咁當然即係兩點零三點，阿嫲翻到嚟嘅時候見到就梗係大為震驚啦。咁其實我哋有嗰個叫清理案發現場嘅 sense 喺度嘅。 你哋唔係沖曬落個廁所度啊嘛？將 我哋冇沖曬落廁所，我哋掩耳盜鈴，抌咗喺垃圾桶，諗住抌入垃圾桶就冇人發現。咁就係阿嫲就係翻到去廚房嘅時候打開個垃圾桶，點解有咁多廁紙喺度？咁就喺個藤條嘅嗰個叫嚴刑逼供下之後，我就講曬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咁先知我哋就前後用咗兩條嘅廁紙，就喺度扮呢個嘅敦煌嘅嗰啲女神咁樣咯。 就同埋講，我想扮敦煌仙子。 唔係，我本來咧，因為咧一哥咧今日講話，我有個題目想講，因為佢話佢同佢細佬扮敦煌壁畫咧。我谂住佢系会咧话哦，佢哋系咪 freeze 咗啊？即系啲壁画，壁画啲人系唔喐噶嘛，即系唔知噶吕洞宾定系唔知咩仙姑何仙姑嗰啲会定咗型噶嘛会？ 但系细个冇玩过呢啲咩定型定格？ 系点玩啊？ 咪就 系 督你点穴咯，督督 系啊点穴， 点穴 系啊， 点穴你一定玩喎。 因为你睇《射雕英雄传》。你见到啊，黄日华哥哥同阿翁美玲姐姐佢哋嗰啲一比武就 系，系啊点穴咯， 跟住 跟住嗰啲歐陽鋒嗰個侄叫咩名啊？突然死啊！阿黃允才啦，總之係就想輕薄阿黃蓉噶嘛，點咗就定咗型噶嘛，嗱你冇行埋你啊！你唔好行埋嚟啊！你唔好行埋嚟。跟住我同我細佬咧就會喺度講啊，佢又點月幾得意喎，佢人又講到嘢，但又點到月嘅真係唔喐。同埋我哋以前真係以為 係 真係可以點到一個月係令到人唔喐咯。 哦，所以咧，我信你，你又會驚嘅。 問下 Rachel 醫師，可能真係有。 唔係，我哋好似問個蔡醫，佢話唔係嘅，但係咧就真係有啲月度咧，如果你夹硬揞佢咧，就真系会令到，因为佢真系可能系一啲比较重要嘅月度，如果你大力咁样揞落去咧，可能会对身体会造成一啲影响嘅，就真系唔好试嘅。咁讲嘅，但系好似有少少根据，但系就即系梗系唔好试啦咁样样咯。系、哦、啊，你有玩过点月噶嘛？ 我有玩过点月，同埋嗰阵时嗰啲唔知咩剑出鞘咧，即系拎把 如来神掌嗰啲啊嘛， 同埋如果我中咗一枪， 系咪咩紫青双剑嗰啲啊？ 系啊，紫青双剑啊！哇，好中意睇啊！细个 嗰度叫做《蜀山奇侠》 吓、啊，好中意睇啊！ 陈松伶啊， 系啊， 杨宝玲啊， 好正、啊， 同埋有啊边个做坏人嘅夏韶星啊，咩唔知咩人啊？系啊，咁上紧啦吓吓， 好正啊嘛！背脊嗰把剑一只手一两只指尖， 好有郑伊健噶系嘛？ 咁你哋有冇道具嘅咧？ 冇道具， 有道具噶。 嗰 阵时嗰啲报纸档咧系有剑卖， 有 胶剑啊。 嗰啲好， 称之为倚天剑同埋屠龙刀，好大把嘅。佢都真系有出鞘嗰下，因为佢要胶套噶嘛。 我唔系啊，因为我嗰个系幻想佢飞咗出嚟，已经系有嗰个青色嗰嗰条线飞出嚟噶嘛。跟住就会。唔小心中咗槍咯，就哎呀，跟住之後就會，哎、欸、快啲幫我，跟住就運功咯，喺後面， 係啊係啊係啊， 谷翻嚟。 呢個就係 copy from 啊，呢個《神雕俠侶》。 冇錯啦， 當年啊，佢哋練呢個唔知咪《玉女心經》定係唔知咩啦。 喂，我哋細個真玩好多呢啲嘢嘅喎，而家冇人玩喎。 出煙㗎啦，而家會，我過啲功力俾你啊嘛。 而家有冇人玩？而家你哋啲小朋友有冇玩過？ 梗係冇啦， 真係冇啊！ 喂，而家啲電視劇唔會咁拍㗎嘛，即係我而家幫你解讀啊。 你不如拍翻套呢啲。出嚟啲小朋友 系真系一定喺后边，同埋咧嗰阵时 TVB 咧佢会令到个人转啊，即系譬如咧， 哦系啊， 即系譬如咧，可能阿刘少明佢一滴突打咗七个月之后咧，跟住佢反转个人噶嘛，即刻转身，我觉得呢下好型啊， 系啊， 后来我咪用屋企嗰个台嗰个餐盘啊， 哇， 转盘， 你真系有钱人嚟嘅，你张台有嗰个转盘咁劲嘅， 好平嘅啫嘛，有块玻璃喺上面， 你都要屋企有翻大先有嗰个盘 嘅，又唔关事嘅，哎呀。 我哋冇， 张嘉怡，我哋咧窗口对外呢啲同何铿讲得噶啦，何铿张台就有，总之我就用咗嗰个盘， 好笑喎、啊， 你踢之后就反转后面再过啲功力俾佢咯， 好好玩啊，细个好多啲嘢玩噶。 哇，呢首歌周嘉怡拣嘅， 哦，点解我会拣呢只歌呢？就系、是、因为我细个同我两个哥咧系有深仇大恨，佢哋咧一出嚟咧，佢就会播呢只歌俾我听，但系呢啲歌而家系冇咗前面嘅前奏。 系，哦，本来仲有，哦， 个前奏系一个破秒开门嘅声。 哎呀，我专登 cut 咗。 哎呀， 我俾你再夹过呢首歌再嚟啊！哎呀，我就谂住嗰度惊太长啊。 哦，唔系啊，嗰、那个位咧系令到你好惊啊！我细个一听亲嗰个位置我就喊。 佢哋专登话俾你听嘅，专登整喊嚟嘅， 冇错。 night hour is close at hand. Creatures crawl in search of blood. 我呢首就系令到周家怡好惊嘅， 听都喊。 系，而家听咧。 而我今日我特登揾翻呢只歌出嚟嘅时候咧，系个心都有啲寒嘅。一听到个前面开门， 就好彩我 cut 咗啱啱。 系啊，唔紧要啦。 咁你有冇 听众可以揾得翻嘅？ 有冇即系为咗呢件事再同翻你屋企人去表达你嗰种不满噶？ 我冇啊，好细个嗰阵时冇乜不满嘅。 咁而家有冇讲翻咧？ 咁我冇，唔知佢哋记唔记得咧，真系。 系咪你今晚话俾佢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卡塔爾首都多哈發生爆炸，據報以色列承認是當地針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動襲擊。多間通訊社引述目擊者消息說，當地時間星期二下午，多哈市面傳出幾下爆炸聲，隨後見到有濃煙冒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員表示，以方證實是多哈向哈馬斯的領導層發動襲擊。半岛电视台就引述哈马斯消息表示，组织身处多哈的谈判代表在开会期间遇到爆炸。港灯表示，已经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大部分受影响客户恢复临时供电，工程人员会尽快为余下受影响客户接驳临时电力。发言人话，下昼大约两点半，港灯的11000伏高压电缆线路怀疑被第三方工程意外损坏，影响浅水湾道几个变电站，附近大约230多个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港灯下昼5:42开始陆续向受影响客户提供临时电力供应，截至晚上7:30，为大部分客户恢复临时供电。港灯向受影响客户致歉，并且说会调查事故原因。本港首间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开始分阶段投入服务。中医医院和本港三间大学，包括浸大、中大和港大签署合作协议，将会在医院管治、人才交流、医疗服务、教学培训和科研等领域合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中医医院未来会担当转化者的角色，除了提供医疗和住院服务之外，亦都会成为教学医院，为本地三间有中医医学院的大学提供更多病例，作为教育培训以至科研创新的用途。大学的中医药专家亦都可以帮助中医院提高服务水平，共同建立临床标准和指引。三间大学将会转介具临床需要的病人到医院接受治疗，亦都会安排中医药专家参与医院的临床服务等。中医院就会提供教学设施进行中医药培训，为大学的中医药学生提供临床培训机会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5533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501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46.8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82，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660.51美元，卖出3661.2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倒数迎全运， 大家好啊，我是劲步运动员程少啊，我是十分之期待呢个比赛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嘅运动员会参加呢场嘅比赛，都咧有呢个电视啦，俾各位观众咧可以观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去场地嗰度睇噶咯。咁我十分之期待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文教组制作， 动力飞车， 佢哋全运会嘅开幕日子仲有61日啊！ 好，晚上时间9:35啦，咁今日喺直播室当中咧就有嘉怡啦，有小弟啦，同埋啊依家系声称系隔离当中嘅一哥噶，系 声称系隔离，系嘅， 真系声称啊，屋企喺度嘅， 好似肥咗呢个人啦，好似吓， 我啱啱度咗体温。好似开始嚟了啊！我有少少担心 啦， 唔好同我哋讲嘢啦。系啦，咁啊，系讲翻即系头先阿嘉欣咧，即系讲到咧嗱，即系当然系一啲不幸嘅事件啦。即系细个喺学校有阵时咧，我觉得翻学咧都即系讲下，即系讲彩数嘅。即系譬如头先讲我细个小学咧，我都讲过几单。我细个即系小学嘅时候有啲唔开心嘅经历啦。但系到中学就一片天，即系好开心，遇到翻班好好嘅死党啊、战友啊。咁啊，到今日都系好 friend 嘅。咁但系譬如阿嘉欣咁样，你又唔知嘅，即系你遇到你猜到一班系唔好话钳啦，或者比较多嗰啲勾心斗角啊、是是非非嘅，就影响佢一生噶啦。 咁你嗰阵时候你系读男校定？ 系啊，男校都有噶。 哦，你系男校嚟嘅， 系啊， 全男校， 全男校。 哦， 系啊， 都有。 你睇我样就知啦。对于女性 校咩有半男校同三分一男校， 因为有啲咧系。我唔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我嘅学校女校咧，佢好似有几届系有一两个男仔。 我哋系咁嘅，我哋有男校女生嘅，即系。 系咯， 都唱過啦。 哇，咁但系其實好癲喎！如果成間男校得 第一年 女仔， 第一年啊，即系應該其中有一屆咧，就係得兩個嘅啫。哇，係啦，咁嗰兩個咧，哇，其實即系你男校咧就冇咁多是是非非嘅，但系把口係好衰嘅，衰到不得之了嘅。嗱，你諗下啦。一家学校当时咧，我哋一班咧就大约40人啦，一级就200人啦，五级即系一 form one 至 form five 就已经1000人啦，仲未计中学、中七啦，千几个男生，得两个同学，嗱佢生得好嘅又烦，如果佢 唔好嘅更烦， 我唔敢讲唔好，比较逊色啲嘅 又 烦，咁。结果我哋嗰一届，其中有一届就嚟咗两个女生， 系咁佢哋系点嘅咧？ 一个。 就 得到好好待遇，另一个就系、是、咪喂好好嘅，同埋冇咁好嘅，都系会俾人讲噶。喂，嗰种咧，你谂下，你知啲男仔咧，尤其是嗰啲咧中一生啊，即系我嘅意思，啱啱开始即系生脚毛啊，有少少须嗰啲咧，就把口对于异性就特别。即系中六嗰啲姐姐行过，因为系中六嘅佢哋度行过，咁我你知啦，等于而家啲网民讲嘢唔使负责噶嘛，系咪先？喂，靓女嗰啲又嗱，叫靓女都仲好啲。仲有譬如你知最中意帮人改花名噶嘛？即系我譬如嗱，我唔系呢个唔系叫做唔系真嘅，不过都即系呢个系我作的，譬如嗰个叫做残鸡英咁先算啦。咁、 okay. 咁你就可能系突然之间佢一落校车，系啦，就30几人一齐嗌残鸡英，咁嗰个同学就好惨啦，佢、又要扮听唔到，又要嗱残鸡英都只不过系叫做残鸡英啫， 残鸡英都比较型、 原来佢叫做。即系哨牙针咁样，即系举个例啊，冇呢、這个，我都唔记得叫咩嘅。咁佢就40几人一齐嗌哨牙针， 好惨、啊， 好惨，都系 bully 嚟噶 呢啲。 但系就算即系外貌，我称之为比较保守啲啦。咁但系去到男校，系咪都会升格做女神呢？ 咩意思啊？ 即係因為始終係你哋班男仔係 收田冇人爭， 走巷逢甘露啊嘛，以為係僧多粥少，係咪都真係會有人去追求呢、這個？ 咁啊唔知啦， 外貌保守啲， 咁啊唔知啦，係 啊，我嗰陣時 我就。我归咗另一边嘅， 你归咗另一边， 咁啊，梗 系 向好嗰边，即系向嗰边吹之若鹜啊，献、 哦、 下殷勤啊嗰啲嘅，唔系咁啊，咁啊各个年代都有，因为你中一你冇走去追一个中六嘅姐姐噶，中二都唔会噶嘛，中三都唔会噶嘛，中四都唔会话啊，中五就可能会啦。嗱，即係嗰件事係會有個演化噶嘛？咁但係嗰件事個世界都係揀，即係你而家望翻轉頭嗰件事咪細個啲咯？你讀咩㗎？ 我哋女校咯， 全女校， 全女校。我嗰屆即係我讀緊嘅時候就冇男仔入嚟。哇！如果有我諗佢真係慘到不得了。 係， 因為 係咪真係慘㗎？我曾經阿一哥，你有冇曾經幻想過自己係女校男生㗎？ 我有喺，因為我之前都有提過，喺中五嘅時候咧，擔心自己升唔翻院校，咁就做足準備嘅，即係例如攞呢個成績可以升去邊，攞呢個成績可以升去邊。咁我零零舍舍 mark 住我東區好似有一間嘅女校咧，中六係收男仔嘅，我就將呢個擺咗喺我個 waiting list 入邊。咁當然最尾係順利翻到院校啦。咁但係呢個係我哋嗰時成班男孩子都講話，咦，萬一真係翻唔到院校，不如一齊去呢間女校讀啦，好似好開心喎、 啊。做下山寨王都好啊，係咪先？ 係啦，咁但係我哋有聽過呢一間嘅女校係即係入邊啲女孩子，即係因為都你知每一間學校除咗人之外，學校都有自己嘅花名噶嘛。 嗯。 系啦，咁咪听讲话呢一间嘅女校咧，系相对地啲女士咧，或者女同学咧，系比较凶悍啲嘅。系啦，所以我哋系有少少惊嘅，即系例如可能我唔记得佢系着旗袍定系咩啦，但佢哋冻，即系去茶餐厅系冻高只脚坐诶着旗袍嗰啲嗰种 咁嘅嘢嘅咩？ 我想话 代号啦， 我想话其实咧女校咧系真系好劲噶， 边方面先？凶悍 咯， 系啊，咪你系咪噶？ 强悍， 你系嘅咩？ 我都强悍， 即系你妻企已经系才一定真系 咁未去到。但系女校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啱啱入去嘅时候咧，全部冻脚坐噶入边 群哦， 系啊，咁群入边全部有 P 裤噶嘛？ 哦，咁啊， 全部都着 P 裤嘅，冻脚 坐咁严重， 冻脚坐噶，即系一系就翘脚，一系就 翘脚就好正常啊， 盘脚啦， 盘脚 系啦，一系就盘起只脚啦， 系， 一系就冻起只脚啦。我仲记得有一朝嘅 Morning Assembly 嘅时候，我哋个 principal 系特登 校长 系啦，要特登出嚟讲就系话。你哋唔好再动脚坐啦，因为我哋系全部喺 cover playground， 即系 open playground， 全部啲人都动晒脚，我即刻入到去。 啊，系嗰阵时候真系好豪迈。我讲我谂起一件事，你讲下校长咧，我谂起咧，曾经有一日咧，唔知训导主任咧就喺个咪度讲，讲咗个笑话，而家我哋间唔中都攞出嚟笑。各位同学。男厕嘅尿兜咧，其实我哋有大量提供嘅，不过我哋又唔鼓励大家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齐用一个尿兜，即系谂起都几好笑，其实都几豪迈。咁谂下，细个真系同唔知童言无忌啊，即系乜你都无忌噶嘛。 小学定中学啊？ 小中学，喂，佢又小学中学咧，我唔记得咗啦。Anyway 咧，总之系有个我好记得呢个 announcer。 喂，好好笑啊呢个。 因为小学系一件嗱，我唔好用正常啦。但系会觉得唔介意嘅一件事，因为我细个嘅时候， 比肩啊嘛，大家都 系啦，几个表弟连埋我细佬，就系大家咪细大个用同一齐去厕所咯，因为怕啊嘛，惊黑啊，跟住一齐去厕所嗰度，就三个就一齐小便咁样咯。咁所以但系中学我就觉得呢件事有啲匪夷所思 啊，好似唔知系咪中一咧，唔记得咗啦。 哇，好搞笑啊！大家一齐 share。 反而我想了解多啲女校，因为咧我哋一路咧。即系我冇读过女校啦。喺我嘅印象，如果譬如有一日我要去写剧本， 系 我都会觉得啊，女校我哋成日都讲咩？学校系咩？一个系社会嘅缩 影啊。 咁女校啊，系咪特别多嗰啲即系咩溏心风暴啊？咩公咩转啊？嗰啲 我真系要平反一下。好多人咧一听到女校咧就会觉得系一啲好 公心计 啊，大家斗嚟斗去，冇噶。知唔知点解冇啊？因为都冇男人喺度斗咩啫。 咁老師咧， 即係冇噶，唔係嗱，咁我當然我嗰陣時都講要爆自己啲秘爆學校啲秘密。我知道咧，好似有個老師咧同我學生傳緋聞嘅。 哦，傳緋聞啫。 唔係啊，最後我哋好似知道我畢業之後，佢哋真係結咗婚啊！係、 哎、 啊，我、 哦、結咗婚啊！ 係啊，真係生咗小朋友喎、 啊。污糟事嗰啲啦， 污糟事啊呢單嘢。 anyway， 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啊。 但but anyway 就係、 是、咁，如果喺一間女校邊。虽然冇男同学就冇咗嗰个增劲啫， 所以冇人扮嘢。 咁但系老师会唔会比较，譬如有个黎明咁样嘅老师出现？ 好可惜，我哋嗰阵时冇咯。 咁罗网杀唔杀啦？刀杀， 梗系唔杀啦。全部都一定要靓仔噶嘛？ 即系冇啦，冇嘅， 冇 啊。系咪呢个系都市传说话女校一定唔会有后生嘅阿 Sir， 而男校系一定唔会有后生嘅 Miss？ 系咪呢个系真系有呢个嘅规矩嘅、嗯？ 我唔知道 男校唔系、你都有啲少女 Miss 嘅。 我哋都有个后生阿 Sir， 不过佢好似系同性恋嘅。 哦、 我哋知道， 所以你哋就知道 系啊，冇嘅。咁跟住，其余嗰啲都唔后生噶啦。 系 跟住就唔靓仔咯，同埋真系唔好意思。 咁好啦，嗱，除咗争夺男性 系 呢、這个会引起争端之外， 冇啊，所以唔会有咯。 咁你其他唔会有嗰啲，即系譬如啊，头先阿嘉欣讲嗰啲，我哋五个玩，我哋系好姊妹，无端端唔亲一个人玩，有冇呢啲咁嘅嘢嘅咧？ 冇啊，因為其實本身咧女仔咧好明顯咧，好快就會自己分咗 group 噶啦。即係你玩開嗰班咧就係嗰班人嘅，咁同埋大家即係各據一方咁樣噶咯。即係大家譬如我 recess 嘅時候或者 lunch 嘅時候，一定嗰個位就一定佢係坐噶啦。 係嗰五姊妹。 係啦，嗰五姊妹就係嗰五姊妹坐噶啦，就唔會有其他人行埋去。搞佢哋，咁讀書嗰啲咪就係好乖咁讀書咯，跟住之後曳嗰啲，我唔知我算唔算係曳啦。總之我算係比較 active 嗰啲咯，即係會去玩下 dance club 啊嗰啲。 搞唔搞事㗎你？ 我都唔搞事嘅，但係唔好有人搞我咯。 哦， 即係有人搞我就搞我。 有冇一啲公然嘅鬧交啊？ 冇啊！ 真系冇啊！我 都 系第一次， 冇啊！ 我成日都以为入边系 女，通常窗口 即系女子监狱嗰啲。 No， 窗口对外，学生同 Miss 同阿 Sir 嗌交咯。 哦， 就好少学生自己嗌交。 系、 哦、窗口对外咯，嗰阵时。 哇、哦，系啊！ 系啊，嗰阵时系、哦、即系所以好团结噶，即系我觉得女校同埋好有义气噶咯，那个都。 系啊， 不 过完全估唔到、 啊， 可能我哋睇咧嗰啲电视剧太多啊， 唔系 即系争宠啊， 因为可能冇啊，大家都好真性情，全部好似男人咁样，所以我成日觉得女校啲女仔出嚟特别粗鲁啲啊，嗱，即系我呢啲系特别粗鲁噶，即系都系会粗鲁型嗰啲。 哇、哦，系啊。哦，估唔到，我哋三个都唔同啊！阿一哥就系男女校嘛， 男女校嘅。 好啦，咁男女校个争端啊，会唔会就系好似争夺阿一哥啲咁靓仔嘅男生而起嘅咧？ 少啲嘅。嗱，点解咁讲？男同女之间就自不然系会有好多嘅恋爱故事啦。即系大家当然有可能，我听过最夸张嘅系有五至六个嘅男仔争一个女仔都有嘅，有呢啲故事。但系就唔会话男仔，但系大家系即系公平竞赛噶嘛。即系你有你嘅张良计，我有我嘅过墙梯去追嗰个女孩子。咁但系我有听道听途说就话女孩子之间咧。都会有一啲叫做勾心斗角嘅，即係例如杯葛边个啊，唔同边个玩啊，係有呢啲嘅。咁但係就好少係源自于嗱，唔係都好似都真係有少少关个男仔事。讲得最多係咩呢？就即最容易俾人杯葛係咩原因呢？喺男女校入面就係话个女仔好姣啊。 咪系咯，通常都系关男人事噶。 咁跟住之后咧，个女仔就会好凄惨地打俾其中一个男仔，然后同佢：哎哟，我呢啲边系姣啊？人哋天生把声就系咁样嘛。 我把声系咁，天生系咁噶嘛。 系啦，咁佢又群得男仔多，咁然后咧就会俾人传佢又越姣，咁结果咧就恶性循环咧，就结果就即系全方嘅人咧就会杯葛佢，直至到咧有一个嘅男仔。真系同呢个女仔拍拖之后咧，咁、那个风波就会平息咗啦。而男仔之间咧，我听过一个比较极端嘅原因系咩咧？就系、是、例如啱啱五个男仔追一个女仔啊，佢追到手嘅话咧，成班男仔系会杯葛佢喺度，即系佢追到个女神啊。 係啊，將女神私有化咗咧，都係會引起男孩子，但係嗰種情況有少少唔同啊，因為你 feel 到男仔係三日後一齊打翻波就冇事，但係女仔嘅嗰種因為發酵而杯葛咧係可以持續最多係兩三個月嘅。 發酵而杯葛都好大鑊。 哇！真係啊，好我如果唔講咧，我以為睇緊嗰啲咧，即係奇趣非洲動物大遷徙咧，呢五隻獅子。为咗争嗰只雌性嘅狮子，佢哋而大打出手。最后，当一只雄性嘅狮子私有化咗嗰只雌性嘅狮子之后，其他嘅同党就唔敢再袭击佢啦。 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咧系每一team人咧背后仲有军师噶嘛，即系唔系单打独斗嘅。其实你应该攞战国时期嚟比较嘅。小弟嗰阵时有幸都做咗其中一个嘅军师嘅，咁而我又 哦，即系你唔系净系自己进攻嘅，有时都帮人进攻嘅。 喂，但系嗱，好多时呢啲咁嘅军师最后扮扮下嘢喺度扮军师，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跟住之后就你走咗去识嗰个女仔啊。 啊嗱，周嘉怡果然系即系资深嘅演员，阅读得太多剧本啊！我嗰个古仔最尾赢嗰个就系一个军师，不过唔系小弟， 人渣， 唔系。咁结果就系、是、男仔之间有嗌交咯，即系因为我明明揾你做军师嘛，点解你可以即系叫我长脚啦？我哋俗称为咁最尾系有嗌交，但系因为都系你只要男仔咧一埋翻球场一踢翻波咧就冇事噶啦。 唔系通常一踢波就会更加有个争拗。就即系开始推啊，喂嗰啲咁样，即系 咁系啦，头一两场咯，咁但系好快你踢多两三场之后咧， 就 friend 翻， 大家系又冇咗件事嘅，系男仔嗰边男女校嘅男仔就系咁样咯。 系我哋嗰边嗰啲啊，有咩事会去到闹交咧？华儿边个整咗张相咁 AI 啊？喂，摆咗我同阿唔系摆咗阿嘉怡同埋阿嘉欣， 系啊， 夹中间夹咗喺度啊！多谢各位啊，系啊！我想讲咩咧？就系男仔会为咗乜嘢而嘈咧？冇、啊， 咪识女仔咯？ 我因为我哋男校啊，我做全男校咧。冇乜内斗嘅，即系 喂，其实即系等于女校一样咯，其实 系啦，就系、是、会班同班会斗，即系譬如举个例，篮球比赛，我哋真系同你死过嘅，即 系、哦、 或者陆运会，我哋会死过嘅，嗰种即系雄风，我哋一定要赢到呢个全场总冠军，大家一齐立志，四十个兄弟一齐有呢种嘅， 赛事第一，友情第二。 跟住嗰阵时会发生咩事咧？即系譬如举个例，咁我哋譬如我哋都会吓。即系会同唔同班嘅同学仔玩嘅，譬如举个例，我会同 C 班或者我系 A 班，我会同 B、C 班嘅同学仔玩。 系， 睇去到呢啲咧，大家好归边嘅。我系 A 班嘅人，我由 A 班嘅血，我话知我喺小息，其实同 B 班同埋 C 班嘅同学食小息、食鸡翼，但一落到去篮球场或者运动会，大家就各为其主， 就冇情讲啊。 即系系好交气噶、 嗯， 见到面都唔打招呼啊。 咁、哦、搞笑、啊、 即系嗰啲唔知系咪睇得嗰年啊，睇嗰啲英雄片多咧，大家嗰个社区唔同啊。 咁点咧？咁大家就唔打招呼？诶， 完咗冇嘢噶咯。 哦，好得意， 好得意噶，即系咪扮女戏咯？ 系 啦。咁女校啊， 女校嗰阵时 冇嗱冇男仔争啦。嗯，咁仲有乜嘢可能系会发生争端咧？ 钱银有冇啊？ 冇，冇钱银嘅，有debate 比赛，劲啦！debate 比赛，女校 debate 比赛，我觉得系特别精彩。 系， 因为真系即系唇枪咩剑啊？ 舌剑， 舌剑咁样咯。系咯，好劲噶！我哋 debate 比赛，同埋都系好有，即系都系嗰啲对制噶嘛，即系我哋代表我哋个班里度，同其实同男校好似噶，所以都系会好有 不留情面啊嘛， 不留情面噶，即系 你系咪噶？ 我哋系噶， 咩你系咪？ 我都有 debate， 你个样都好似， 系我都可以好劲嘅去到。 对方嘅主辩，刚才你嘅论点， 如果你咁讲法，即系嗰啲咧， 我唔同意刚才对方第二主辩嘅咩唔知副辩系嘛，即系嗰啲嘅论点。 系啊， 你谂下，试谂下，如果啊周街都系咁嘅话，咁你点样能够说服到所有人呢边都唔系咁咧？ 根本你就自相矛盾。 咦，咁但系嘉怡，我想问女校嗰度嗰啲义气有冇嘅？因为我咁啱最近咧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嘅一个故事，因为听朝头早呢个嘅风骚快活人佢哋讲起，唔系听是日快乐一台，佢就讲起迟到啦。咁我就勾翻起以前细个嘅一个即系趣事咧，就系有个同学仔咧，就因为迟到迟得太多啊，俾人出警告信。 系。 咁但係呢佢封警告信呢佢就隔咗大概一個月之後呢學校就出缺點俾佢大為緊張。個、原因係咩呢就係話佢冇將嗰張嘅警告信呢交返俾學校訓導處。 哦冇 咁但係嗰位同學仔佢就話聲稱自己係冇收到呢封嘅警告信而唔係特登唔交。咁我哋係成班二十幾個男仔圍住訓導處嘅同個老師唔係求情啊，我哋抗議啊，我哋話用人格擔保證明佢真係有遲到，因為我哋都一齊遲到，但佢真係冇收到警告信，因為如果佢收到警告信嘅話，我哋一定全班笑佢啊，但我哋冇發生過呢件事啊，就力證用我哋人格擔保力證，咁最尾佢嘅缺點咧係取消咗嘅，調出翻張警告信，咁你哋有冇呢啲儀器嘢咧？ 有嘅，有儀器，那個其實嗰個事端就係喺我度拎嚟嘅，因為嗰陣時咧係唔俾帶啲電子嘢翻學噶嘛。咁我就好衰唔衰咧，我就带咗个科技翻学，好曳，系啊，好曳啊，带科技翻学，我嗰间学校都几好噶，所以好曳啊，咁样系，咁跟住就带咗翻。 我唔问你个科技边度嚟啦， 科技咪妈咪出俾我咯。 哦，系啊， 真系噶。真係媽咪出俾我㗎嗰陣時，咁跟住之後就打翻去咧，點知佢冇電啊個殼機，我已經識咗震機啊，但係佢冇電，好似又嘟咗一下，嘟咁樣喎，咁跟住就唉弊啦，就喺班房裡面就嘟，咁梗係有人即刻老師就問邊個咁樣啦，咁我梗係唔出聲字啦，咁當然知道嘅同學仔。大家都唔出聲啦，咁樣即係大家都唔會攻我出嚟，呢仲唔係有義氣？係咪好有義氣先？大家都唔講，跟住點知訓導主任上到嚟話要留 守書包， 係啦，要守啦。咁但係其實佢又真係守唔到，咁唔知點解佢守唔到，我只係擺喺條皮褲裏面啫。咁佢守唔到之後，咁佢就講話要全班留 學。 咁跟住我就。咁我梗係真係好型咁樣，就即係咧就係我咁樣，唔關佢哋事咁啊。 咁結果咧？ 結果之後我咪即刻衝落去嗰、那個即係要見唔知見校長定 即係落個 call 俾自己係咪？一三五七係咪？ 我記得我嗰陣時即刻落去咧，即刻打俾我阿媽。阿媽，你記得話咧嗰部 call 機咧可以震機震咗落我個袋，唔係我特登拎翻學。 咦？你阿媽肯同你夾啊？ 梗係啦。 係啊，咁有義氣嘅你阿媽。 我阿媽都好有義氣。 哇！如果係我死梗啊，肯定。 好似唔係我打翻去添啊，好似係我另外有個同學先落去幫我打翻去同我阿媽講嘅。 係。 即係最類似係有啲咁嘅嘢， 而你阿媽又好識得， 梗係好協助啦。 哇、 啊！父母都係最愛自己個女兒， 都 係係咪先？ 此言差矣。唔係愛嘅，愛嘅。不過喺呢啲位咧，我哋嗰個年代啲阿媽咧，通常都係一定係你唔啱啦，一定係你得罪咗老師啦。如果唔係，佢點會針對你啊？我就當面咁樣俾人教訓過啦。唉。似世上每天急速的变，世界像个冰冷天。冬天、秋天，纵有像雨天的改变，都会踏着你肩，知己不变，世界像会温暖点。三个结伴，某天沙滩之中大战，开心欢一世的满天。从前是三个看落雨天，思想仿似雨点，把我每份信心鼓舞爱污染。看看世上每天，眼眼笑面如泪。信念总不变，好 是世上每天急速的变，世界像个冰冷天。冬天、秋天，总有像雨天的改变，都会踏着你肩，知己不变，世界像会温暖点。前是三个结伴，某天沙滩之中太尖，开心欢欣心于每天。从前是 我都是讲友谊的首作品啦，可能冇听过啊。昨晚的夜雨啊，一哥保重啊， 保重一哥， 冇咩事，唔好翻嚟啦， 翻嚟啊， 好翻晒先，好翻嚟啊， 听晚点啊，听晚 好啊， 好啦， 唔该晒嘉怡，好， 拜拜，丁爷，拜拜。